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这是一部小众电影，不仅仅让大家看到了30岁女人的彷徨无措，也向大家展示了女人强大的一面。这也是一部对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有刻画的影片，很好的用一个平时的故事把现代都市女性遭遇的问题拍得十分细腻而真实，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剧情，所以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看的影片。静下心来，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感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我国香港的影片《29+1》的故事。这是一部由香港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女性题材舞台剧改编的影片，而29+1也正是30的意思。这部影片2017年6月2号在全国上映，由彭秀慧自编自导，两位女主角分别由周秀娜和郑欣宜饰演。很喜欢这样电影的叙事方式，一部节奏缓慢的回忆录，两位女主的经历都很贴近生活。小众影片，但是很真实，对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来说很值得去一看，也许会让你收获一份不一样的内心的平静。著名演员杨千嬅曾经如此评价这部影片，他说，影片大量运用女人之间的对话和内心戏，将30岁女性面对的职场重压、感情失衡、家庭维系、身体衰老等等敏感问题赤裸裸地摆上桌面，引发思考。可以说电影29+1消解了年龄带给女人们的尴尬境地，从女主角黄天乐的身上，观众们可以得到做自己的勇气，会发现相比自己内心的满足，灿烂的生活都是美好的。电影29+1也是想传达一种阳光的生活态度，即便年华已逝，青春不在，也要告诉自己简单才是最大的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29+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马上就要过30岁生日的林若君，貌似什么都有了，有身材，有美貌，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处于上升期的事业，有相恋多年的男友，有相知多年的闺蜜。但是 看似光鲜的表象下面，他过得并不快乐。女友们一个个相继走进婚姻殿堂，生儿育女，这让一直未婚的他焦虑不安。公司里年轻的同事都对他的职位虎视眈眈，老父亲因为老年痴呆症只记住了他的电话，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打来电话叫他回家吃饭，而当他正忙得四脚朝天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地直接挂掉，这让他又内疚又无奈。男友更是因为他一心扑到工作上而和他日渐疏远，两个人打电话基本上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而更让他焦头烂额的是，房东突然告诉他，他租的房子已经被他卖了，他需要在一周之内搬家。忙于工作的林若君根本就没有时间找房子，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房子可以借给他住。无奈之下，他接受了房东的建议，搬到了房东外甥的朋友黄天乐的房子里临时租住。刚刚搬进来的林若君看到了黄天乐出门旅游前给他录了一段视频。 你不认识我的，但是我也想给你打个招呼，我叫做黄天乐呀，你一定是张汉明的舅舅的朋友哎，欢迎你来到我的家。其实我现在呢心情好兴奋呐、啊、不如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今晚就要出门去旅行了。 你猜一下我要去哪儿？ 有没有听过由零开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日落巴黎？你记不记得 他呀？ 没错，我今晚就要去巴黎啦。 是不是觉得我像村姑进城呢？其实呢，我小时候也有去过旅行的，和妈妈去过七星岩啦、香蜜湖啦，还有桥隧岛这些地方呢。但是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是搭小巴或者搭火车就可以去得了的嘛，所以搭飞机呢，今晚是正式第一次，还是自己一个人请。哦，对了，还有他。 黄天乐开心地用手指了指玩具小熊， 他叫做小明啊。Hello， 我叫小明啊。 小明也会跟我一起去巴黎的。总之呢，你当这里是你自己家就行了，这些苹果呢你可以吃了，还有啊，衣柜就在这里，我特意留出一个格子给你摆你自己的东西的，随便。 那这里呢，我有很多唱片，还有录像带啊，这些， 这个就是日落巴黎啦。 那红色的这些全部都是张国荣，黑色不是的哈。我先介绍他们给你认识啊。 黄天乐满脸笑容，指了指他养在玻璃缸里的两只小乌龟。 他叫做 Maggie， 他叫做 Cherry， 记得帮我喂他们，切记切记要帮我喂他们。 对了，就是这些了。希望我从巴黎回来之后呢，可以见到你啊，好好享受这一个月啊，拜拜啦。 啊，等等，张汉明过来，快。 我 都也是快，快点快点快点、 拜 拜 拜。 关上电视，急于对黄天乐多些了解的林若君开始翻看黄天乐留给他的日记本。原来黄天乐是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让他的心里生出了更多的亲切感。日记上记录了黄天乐从出生到现在的生活细节和趣事，从这些小事上，林若君看到了一个热情开朗的黄天乐。第二天上班的公车上，林若君碰到了以前的物理老师，老师这时已经改行做了理财产品的推销员。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公交车上，物理老师多次说他30岁还没结婚，就要开始多为自己考虑了，多给自己准备一些半身钱。而这样的理论居然还得到了公车上其他女乘客的响应，看见大家的反馈，这让他开始莫名的紧张和恐慌。刚到公司就接到医院打来电话，爸爸自己一个人出门时摔倒，正在进行开颅手术，刚要赶往医院，却被告知刚刚请来的模特不想穿公司提供给他的裙子，想要罢演。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林若君低三下四不断请求，模特总算妥协。解决完这个问题，林若君赶紧赶到医院。这时父亲已经做完手术，在重症监护病房。林若君看到了带着呼吸机被一堆仪器包围着的病危的父亲，非常难过， 他开始向父亲诉说自己近来的生活。 对了，最近我搬家了，那房东突然之间把房子给卖了，幸好呢他找了个地方让我暂时先住着。对哦，之前我住的地方呢你都没有来过，等你出院啊你陪我看房子好不好啊。今天呢我忘了带电话了，我出了门才想起来要打给我妈告诉她今天我要过来，那我去打公用电话了。我放了钱之后才发现我不记得家里的电话，你说是不是很好笑？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我太粗心没记性，老妈也说你最近越来越没记性，所以呢我之前搬家的时候翻出很多旧照片来，我猜有的我记得你都不一定记得，你信不信啊？我还记得你的手好大，你最喜欢的呢就是包着我的手拉着我到处走。 说到这儿，林若君不禁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那时候父亲经常带她去公园玩，坐滑梯，坐秋千，坐转椅，去华南喝奶茶吃蛋挞，去电影院看她最喜爱的影片。而他答应要陪父亲去铜锣湾吃上海私房菜这件事情，却因为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一拖再拖。这一次他想告诉父亲，等他好了出院了就带着他和妈妈去吃上海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他们。可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第二天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伤心欲绝的林若君突然觉得他所奋斗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突然迷失了方向和前进的动力。心灰意冷的他找到了公司老板，也是女强人伊莱恩，准备辞职。 你觉得压力很大吗？ 主要在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以为你自己很清楚要怎么走。 我也以为是。 你做得很好，真的，如果再放松一点就会更好。 依琳，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知不知道做人为了什么？成功，因为成功就会开心。 成功只是一个结果。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差的，因为经常逃学跑出去玩，等到公布成绩的时候所有读书好的人都很怕很慌，我反而呢是最轻松的一个，因为我知道自己根本不会考得很好，不是吗？到了18岁，我又为了谈恋爱完全不理家人的反对，跟着那个男人去了西班牙。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谁知道突然间你觉得那些东西并不是你最想要的了， 所以宁愿选工作也不选爱情。 你说的没错，是选。每一个人都有第一选择，既然有选择那就有代价，最重要的是你做了一个选择，你有没有用100%的精神和心思去做好它。 我明白，不过有时候太忙就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要的东西。 我就是那种女人，做什么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如果我尽力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会后悔也不会抱怨，做人不就简单快乐多了吗？人呢要年纪到了你才会明白经历其实是很宝贵的。我30岁才回到香港，因为这个决定才有了现在的拉卡萨。我跟你说，我第二个土星周期就要来了，我现在正在经历很多事情，起码从上一次到现在我没有一刻是后悔的哟。 Christy， 我是不会留你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后面的事情我会找人交接的。 OK OK。 终于自由了。可是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大把的时间，突然让林若君产生了极大的不适感。无所适从的他快要被这种感觉逼疯了。这时他想起了黄天乐的日记，为了打发时间，他再次打开了黄天乐的日记。 2005年2月14日，天晴。早上好 Terry。 喂，你呢？跟 Maggie 住了这么久，你们两个是不是好朋友？你们会不会日久生情啊？ 哇，原来今天情人节哦。 不如我讲讲我的初恋给你听啊。 好浪漫的。 我的初恋，那年我念初二，那个时候啊，我每天早上都要坐火车上学，我和他就是在这个月台邂逅的。第一次见到他，他穿着一件绿色的校服，拿着一本现代中国语文。我还记得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爱上他了，因为他的样子真的好像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张国强啊。他每天早上6:58呢，都会站在月台的同一个位置等车的。但在那个时候，我怎么敢走过去跟他说话，所以我只会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他的背影我记得很清楚。 原来心无旁骛地喜欢一个人可以这么快乐。黄天乐的故事突然让林若君明白了一些道理，经历是宝贵的，与其患得患失，不如好好把握现在的生活。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开始学习自处，开始学会享受慢下来的生活，开始认真学习厨艺。这一天，出差回来的男朋友进了家门。 哎，这么香，你做饭啊？ 挺可爱的啊，这房子。 哇，很有心思啊，一张张贴上去的。 哼，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里的感觉很不错啊。哇，这么多旧的黑胶唱片啊，房东是老人家。 哇，我先看看。 哇，不用啊。那个时候五个人，记不记得？这个是最早推出的，刘希明。 刘志远。 刘希明是哪个来着？哦，独刘明。哇，黎明。天哪，这张我们也有。 我陪你买的吗？ 是啊，不过搬家全都扔了。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很喜欢学他唱歌？ 记得，多白痴。哇，这张又是经典。哇， 你昨晚很晚下飞机？ 是啊，昨晚12点多才出场。 但是电话怎么不通呢？ 电话没电了吗？ 那你不打给我？ 哎，我今天一早不就打给你喽？怎么了？哇，劲歌金曲全集啊，好难找到这些碟的。 你还好吗？ 很好啊。啊，对了，妈说下周日吃饭你能来吗？ 应该可以。 嗯，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辞职了哈。 怎么会？你不是刚刚才升职吗？ 没什么，我想休息一下。 好，蝶胜。 对了，你出差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上海出差吗？ 出差嘛，来来去去还不就是那样，闷死人。 有多闷呢？ 每晚和老板们去新天地玩，我又不喝酒的，干坐着。 还有呢？ 没什么玩的，上海。没事干，我就回酒店看电视喽。 不如你多说一点。 没什么特别的事啊。 没什么特别的也可以说说。 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其实你想让我说什么呢？你直接问我好了。 我想听吗？你不想说也可以问我的。三个礼拜可以发生很多事的。 你有事就说了。 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在兰桂坊？ 记得。 我们很久没试过那么幼稚的聊天了。 是啊。 你信不信女人的直觉啊？ 为什么这么问？ 你去上海这三个礼拜有没有想我？ 有。 我是很想你。其实你有没有去上海啊？ 对不起。 说完这句话，男朋友转身离开了。爸爸的离世，男友的离开，冲动下的辞职， 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孤单地蜷缩在屋子的一角。林若君又想到黄天乐的日记，那么快乐积极的黄天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他又是如何自处的呢？打开黄天乐的日记，继续看下去，他才发现原来黄天乐已经患上癌症三期了，而他并没有自怜自哀，而是开始抓紧每分每秒享受快乐。30岁的黄天乐第一次走出香港，追逐偶像走过的日落巴黎，沉浸在从零开始的音符里，能多走一步就绝不停歇的黄天乐，用他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林若君。林若君突然意识到属于黄天乐的东西太少了，因此他格外珍惜能够得到的一切，格外感激能够遇到的美好。从未谋面的黄天乐就这样走进了林若君的世界。 黄天乐，你好，我叫林若君，我想跟你说，我也是今年30岁生日，除了很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之外，还很想跟你说一声谢谢，因为你让我记起了很多基本的事，还有我真的见到你的巴黎铁塔。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影。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中一起来分享的是29+1的电影故事。导演彭秀慧凭借这部影片在2018年法国尼斯国际影展荣获4大提名，最终击败了12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导演，勇夺外语片最佳导演奖。而周秀娜和彭秀慧还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的提名。那么说到自己在影片中饰演的林若君，周秀娜认为30岁是一个特别好的主题。她说，我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刚好是29+1，感受更深，没想到这个中国香港女性的故事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感同身受。另外一位女主角郑欣宜很感恩导演给她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角色，让她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面。她还希望能在5年后导演再拍一部39+1的影片，希望还能叫她来演。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是由张国荣演唱的《从零开始》。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